內地珠海以外省市直接到澳門，或者由香港、台灣和外國到澳門的人士，在登機、登船或者登車時，需持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其他防疫措施要求不變。另外，經珠澳聯防聯控機制協商，明天起至今個月31號，所有經珠澳口岸出入境人員需持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通關。社交媒體 Twitter 行政總裁富商馬斯克發起網上公投，徵詢網民他是否應該辭去公司負責人一職，又說他會遵循民調結果，但他並沒有透露如果網民贊成他會何時提出請辭。投票結束前大約三個鐘，1400多萬網民投票，超過50%認為他應該辭職。馬斯克上個月向特拉華州法院表示，將減少在 Twitter 的時間，並最終尋找一個新的領導者管理公司。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晴朗和乾燥的天氣，下週本港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40%左右。另外，覆蓋南海北部的雲帶會在晚間逐漸移近廣東沿岸。預測天晴乾燥，晚間漸轉多雲，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幾度。明天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晚間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乾燥，早晚相當清涼，日夜温差較大。現在溫度是16度，相對濕度52%，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352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100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7点，跌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4点，跌17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0.4升3.6。阿里巴巴87.05升6毫，美團178.8升2.9，盈富基金190.51跌1.1，山東新華製藥股份13.64跌1.98，恒生中國企業66.8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05跌3.8，快手70.3升8毫，香港交易所329.6跌3.2，阿里健康7.39跌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2，英镑9.501，瑞士法郎8.376，澳元5.229，加元5.704，新西兰元4.974。歐元8.2832，每百日元對港元5.72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632。日經平均指數報27237點，跌289點。港金報16690元，比上日收市升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6.41美元，賣出179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现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有宗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反方向去上水，龙尾排到去骏景园。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 城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大埔滘段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滘公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大埔尾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雀绿街去旺角、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去尖沙咀、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43，听朝日出时间系朝头早6:5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International Popo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日香港电台第二台黄昏6:00到晚上8:00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 至尊金曲、 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受欢迎女歌手、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2月19日星期一骚动音乐啦， 喂，生日快乐啊！迟咗一日， 系啊，唔紧要啦 ，OK 嘅，上个礼拜都已经讲咗，系啊，再补翻咯，我唔怕多噶，系啊，迟咗都冇所谓。 你唔奢求啲蛋糕啊、剩啊嗰啲嘢噶嘛？ 冇所谓啦， 之后补翻俾你啊！ 唉、哎，年纪大咁识搞咁多呢啲啊，最紧要咩？新一年大个嘅愿望系冇工作顺利咯，节目嗰啲嘢顺利咯，大家开心就得咯。 系啊，身体健康啦， 身体健康最紧要啦。咁啊，今日星期一咧，平时都好丰富噶啦，今日我哋会再丰富啲嘅比平时。咁啊，先系6:00我哋嘅音乐桑拿咧，今日就迎接呢一个圣诞节即将到啦，系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音乐 sauna 讲嘅音乐类型咧，佢严格嚟讲，佢系咪一个佢唔系一个 sauna 嚟嘅，但系佢系一个 style 啦，就系圣诞歌啦。其实就系、是、我哋为咗迎接啊， 系你想好听啲，可以叫圣诞颂歌咁样都得嘅。 系啦， 咁啊，佢嘅发展史都有趣嘅，因为 系咁一阵间6:00，我哋就会讲下关于圣诞歌或者圣诞颂歌系点样样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都交俾你介绍一阵间，其实喺呢半个钟头里面都有另一样嘢听嘅。 冇錯，因為咧想益下科盛，咁啊講少啲嘢個頭，咁所以即係佢生日都送份生日禮物俾佢嘛，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訪問嘅，因為之前咧就同呢個伍堅晴啊，即係就玩狼人殺嘅一個組合，亦都係一個音樂組合啦，咁所以就佢哋之前嚟到香港嘅時候就做咗少少訪問、少採訪，咁所以咧一陣間就會聽到伍堅情佢哋嘅分享啦，咁样样。咁但系俾佢哋嗰把声出嚟之前咧，我都想讲下，因为好多朋友仔咧认识伍堅情咧，其实都系因为玩呢个狼人杀，而最初未必系因为歌，因为佢哋最初都系一个电视节目嚟嘅，佢哋最初系玩狼人杀，咁啊喺呢个网络上面爆红，咁后尾咧佢哋一啲核心嘅成员就组埋咗五个人，咁就成为咗伍堅情呢个组合啦，咁样样。咁我会觉得啊，其实而家都几得意，就系你会发现好多歌手啊，或者可能做音乐嘅组合啊，好多时候要用好多周边嘅嘢去令大家了解多啲佢哋啦，即係亦都可能容易啲知道佢哋性格系点啊，会比较容易讨好啲听众啊。咁狼人杀呢一个呢，我就觉得系其中一个好大嘅一个范畴嚟嘅，因为佢哋都玩咗好多年啦。 系咯，都唔即系亦都即系唔经唔觉时间长啦，同埋有时你都真系估唔到嘅，即系狼人杀大家有玩过，你又点会估到啊？佢慢慢玩下玩下，跟住去到电视节目有啦，咁跟住之后仲可以变成即系以呢一个 组合啦， 一个组合。咁因为各自里边啲成员本身咁都已经系做开音乐嘅时候，又你会见到佢哋另外一面咯。 是啊，同埋好勁嘅一樣嘢呢，就係因為佢哋本身每年年尾呢，佢哋都有一個總決賽，即係玩狼人殺佢哋會有一個總決賽。咁所以呢嗰陣時呢，佢哋係搞一啲大型即係真係喺一啲實體場地度搞總決賽呢，咁就有現場觀眾去睇佢哋玩狼人殺啦。嗰個誇張嘅程度係勁過嗰啲巡迴演出，因為係真係每次都爆場爆得好勁。咁啊，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其实原来音乐人除了音乐会之外，仲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 show 都可以玩一下搞一下的、哦、这样。咁亦都附带住就是即是当他这个策略成功了之后啦，他就他的音乐作品，其实他们都没有偷懒的，他们的音乐作品都有好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個人風格啦，咁所以都好成功，令到一啲本身可能淨係睇佢哋玩狼人殺嘅樂迷，會變咗原來佢啲歌都幾得意個噃咁樣咯。 我覺得遊戲節目係正，其實我一路爺都好鍾意或者好想玩遊戲節目嘅，因為你想遊戲節目佢嗰個出發點比較叫做輕鬆啲，同埋係可以自在一啲啦。咁玩遊戲節目你可以好盡情咁樣做自己嘅，因為你做一啲唔同，我當譬如做訪問或者佢做音樂咁樣，咁佢都有一個佢自己一面，但嗰面呢又點樣講呢，係一個作品上嘅一面囉，即係你聽佢嘅歌你會知道喔，佢、哦、可能有某啲嘅故事係點點樣啦、啊、咁但係當佢去到玩嘅時候呢，你就會覺得佢好似你一個身邊嘅朋友嘅嗰個身份啦，即係你睇住佢同啲人嘅對談嗰件事好有血有肉嘅咁。咁你做，我覺得做訪問都會嘅。咁但係做訪問你好睇平台同埋睇點樣嘅方法，因為有一啲真係可能就咁剪個答案出嚟嘅時候，咁佢講嘢未必有嗰種同其他人互動嘅，咁係啊，冇嗰種玩嘅成分呢，咁又你會見到多啲嘅佢，但又未係完全咯。所以我覺得去到睇遊戲節目呢，係一個幾正嘅方法，無論你參加啦或者觀眾睇啦，你就可以睇到呢、哦這個人原來平時咁嘅咁。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而家好多香港嘅一啲新生代嘅歌手呢，佢都會好用力去經營一啲即係除咗音樂以外嘅一啲平台啦，可能都係有一啲就會玩一下唔同嘅遊戲節目啊，有啲就會可能喺個 IG 嗰度，佢成日會分享一啲佢哋發癲嘅事情啊。咁以前可能我哋會比較少睇到一啲歌手咁真性情嘅一面，咁但係而家真係越嚟你會發現，即係越多呢一啲即係嗰個性格好似好落地或者好討好嘅一啲 artist 出現咗咯。 係因為你開始有一種即係有一部分樂迷啦，會喜歡一個 artist， 除咗佢音樂本身，其實你係中意佢個人咯。 即係你鍾意佢究竟係一個嘅 character 係點樣，即係佢可能係一個好感染嘅，一個搞笑嘅，一個好好內斂嘅，好怕醜點樣，即係你係 buy 緊佢嘅 character 而順帶就會 buy 埋佢所做嘅音樂類型，係一種咁嘅 strategy 囉。而家即係除咗純要做一首歌出嚟等人鍾意之外，咁所以係呀，即係一陣間就會聽到堅情嘅訪問啦。咁但係我好想讲，如果佢嚟即系嚟香港开 show 嘅话咧，佢应该都要揾我哋本地嘅狼人杀代表，有佢哋几个都系佢哋唔系组合咧，但系都系有几个人佢哋系乐队嚟嘅。佢哋之前咧一路都有拍片咧玩狼人杀，咁啊见到佢哋系几位咧，每次玩嘅时候都有唔同嘅人物性格走出嚟嘅。最近推出咗佢哋嘅专辑《Semicolon》，当中有佢哋新派台歌《愿意等你》，佢哋《One Promise》。 当一切渐沉默，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野心，可笑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避开路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 我们是 WolfS 无间情，您现在收听的是搜懂央我。 好开心啊！今日奔神咧系可以揾到伍坚情嘅五位同我哋去做个访问嘅。咁啊，先问下五位先啦。你哋嘅作品咧就涵括咗好多风格啦，有老快 hip hop， 有电子舞曲，有摇滚，有 funk 嘅。咁啊，喺未来嘅一段日子，你哋有冇啲咩曲风系谂住会挑战嘅咧？ 其实有蛮多，但是我们最近是有在规划一个。算是我们没有尝试过的一个曲风 哦，对 对，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个作品这样子。那 什么曲风就先还是卖个关子这样子，但是应该是大家没有想到的那一种 metal 啊，你干嘛？没有，反正就是大家期待一下这样子。对， 才刚开始讨论， 没有到马上推出。 对，我们有听过一些 demo 了，都有一些雏形的，对不 对, 對？ 今日伍建晴都话啦，新歌将会有之前未试过嘅曲风，咁初型都已经出咗嚟，咁香港嘅坚果咧就可以期待一下。咁亦都问一问先，新歌系咪都系五位成员一起去合作写嘅咧？ 团队一起之后特别轻松，然后因为五个人大家可以互相 cover 彼此，然后又还蛮。就很像五个人一起，就很像出来玩的感觉。 分担 对,、啊、对， 五位成员在这个组合入面呢，觉得自己各自是什么位置的担当呢？咁 可爱， 那其他人不可爱？ 我已经是壮 领尊啊嘞， 领尊哦，领尊担当， 受伤吗？你是要受伤吗？ 你是要受伤吗？ 我会受伤吗？ 是不是？ 为什么啊？ 你是什么担当？ 什么担当？我不知道。 文青 肌肉了。 好，文青当肌肉担当， 性感偶尔团气偶尔舞蹈担当， 我不知道 担当，他是神话担当。 对，其实我不太。五个人在我都不用讲话，他们都话很多。 那你现在讲话？ 因为你没有能量，我在帮你啊。 贴心 担 当，贴心担当， 老公担当， 你什么？ 据点担当啊， 可以， 真的 没有啊。 老帅担当， 由四坚情成军再变成五坚情啦。你哋认为团队仲有冇扩充嘅可能性咧？有啲咩岗位你哋希望系可以有多啲人帮手分担下咁咧？ 我们不排斥任何富二代加入我们，对 啊。 担当， 对，这个金元担当， 金元担当， 对， 就看条件。我们有考虑明年甄选的、啊，没开玩笑， 看缘分啊，也真的说真的也不排斥啊，对啊，如果真的有很适合的， 我们可能会扩编到跟 Miro 一样的人数， 十二奸情。 明天要干嘛？ 这么干？ 今天我们就回， 怎么 回 去 夜店峰？ 没有，我自己神预言，明年有可能是我们的巅峰。 哇！因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在后面一点？我们明年巅峰接下来就要走下坡了。 不会，巅峰就维持， 永远颠起来。 哇！咁我就真系好期待你哋变成呢个 Mira 嘅人数啊，十二个人变成十二坚情，再次嚟到香港。咁啊，但系喺变成十二坚情之前咧，都知道你哋下年咧系会再次嚟香港同粉丝见面嘅。咁啊，会唔会有啲咩惊喜已经准备咗俾香港嘅坚果咧？ 有违禁， 零九会脱，换一个人， 对啊， 我 其实你可以，因为你最近拍戏不是就是为了要脱吗？ 对， 那你就继续拍到三月， 在台上一个武打演出， 太累了吧？ 武打演， 我跟违禁对打，裸上半身对打， 好好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反正会有不管是歌曲啊，或者是表演，应该都会有一些跟之前演唱会有不同的啦，对，会有一些惊喜在， 好多谢晒伍建晴接受访问嘅，咁啊，亦都喺呢度提早预祝你哋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 ，All day all day， 忙整天有你陪就不会累 ，All day。就是那么纯粹，大声邋遢的你穿过街，每个样子都让人如此陶醉。All day， 我陪在你身边。什么叫一点陷入了沉醉？一直以来尽力防备，是在遇见你之前，你是恶无畏，时而担忧。敷衍安慰，阐述对我来说你有多美。爱了顿无聊的聚餐，觉得是因为你不在，想到你等着我回来，就好像快离开。你想要下班姿态，生闷气吃饱了悠悠，等等我需要你从来不起。大声邋遢的你穿过街，每个样子都让人如此陶醉。Oh day， 我陪。 我知道你一直在 waiting for me、yeah、一直赖在一起不会过你、yeah、出门上个班就不说个 leave、yeah、I know I won't leave for 的一切 Yes sir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逗你笑不会做菜也要在你旁边凑一脚 Where you going now 说不到讯号把梦全引爆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你太重要了 聚餐绝对是因为你不在想到你等着我回来就好像快离开 一张又帅半姿态什么气质罢了悠悠但当我需要你从来不及 All day, all day 忙整天有你陪就不会累 All day 就是那么纯粹是那么纯粹 say, 大字拉大的你穿过街每个样子都让人如此陶醉 All day 我陪在你身边 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5383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63宗输入病例，多39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997人死亡。多25间安老和13间残疾人士院舍，共73个院友和3个员工确诊。学校方面，951间学校呈报3528宗个案，包括上星期五下午至今日上午的呈报数字。21间学校共23班需要停课。政府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提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推动在社区由家庭医生团队及早预防和治疗慢性疾病，预计出年第二或者第三季推出。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恩表示，计划收费会参考以往经验，包括公私营医疗协作计划。他舉例，如果市民現時未知自己有沒有糖尿病風險，年齡45歲以上，體重過高，就可以透過共同治理計劃得到跨團隊、跨專業服務，除了家庭醫生，亦都會有營養師、護士、物理治療師等。基层医疗健康发展督导委员会召集人梁卓伟就表示，相信市民参与共同治理计划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和在公营医疗系统接受相同服务，差价不会太大。在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中当选的四个议员，今朝早在立法会会议厅进行宣誓仪式，根据基本法定下的原则和相关法律规定，监誓人行政长官李家超确定他们的宣誓为有效宣誓。李家超在个人网志表示，在立法会监誓之后和多个议员早餐闲聊，也都趁机会和四个新当选议员交流，参与的包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等。四个新当选的议员分别是何敬康、尚海龙、陈永光和王锦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凌晨遭到多次无人机攻击，基辅市当局表示防空系统侦测到超过20架伊朗制无人机来袭，并击落至少15架无人机，又说袭击中有一些基建设施和房屋受损，至少2人受伤。 市長克里奇科就在社交媒體表示，索諾米揚卡區和社庫琴科區曾經傳出幾次爆炸聲，各部門正在現場開展工作，稍後再發布詳情。烏克蘭軍方就表示，幾乎是俄軍新一輪襲擊的主要目標，但其他地區都受到襲擊。軍方共發現俄軍從東部亞速海派出至少35架無人機，已經摧毀其中30架。天氣方面，預測天晴乾燥，晚間漸轉多雲。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幾度。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晚間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温度是15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晒噶啦。咁一带比较车多，而反方向去上水咧，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东隧港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苏屋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去旺角、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Made in Hong Kong 陪你过冬至。 各位街坊，我是大家姐，我教大家煲节瓜章鱼花生眉豆汤，呢款汤啊，唔单止有去湿嘅功效，仲能够预防感冒。我哋成日出入冷气啊，饮呢种汤可以益气养血，而且香气十足，仲可以抗衰老，大人细路都啱饮噶。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番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嘅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除了世界和平、身体健康这些行业，你还有什么生日愿望啊？ 奔神都还有的，大过一年之后，希望可以锡自己多些，照顾自己多些，花多些时间给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给自己休息多些。 娱乐大家身份总会放得下，要自我得到他称赞吗？来成就他，不需给我设想吧。为难自己不可怕，慢力地去爱，作一种招来，期望奉献爱。换到人被爱，如像用口袋换一袋，亦多么慷慨，唯独在镜里望到的一个不敢去爱。若然懂得爱人，为何问我值得几多的宠爱？这几层别人就获得永生，就没有遗憾。人若未博爱，若身可会长青苔，胡乱地接载，又惹起尘埃。期待被口袋是一袋，让我站起来，无论万个缺陷也重要自己。尝试爱，一然懂得爱人，为何问我值得几多的宠爱？人仍会真在。此次不想功课，如何自满分，但仍寄望可能，我有天可夸奖我多吸引。人若遇够了，通通不相衬，亦未没有遗憾。如无人走近，独自一个人，我也不抖震。 听过顾定轩的拍台作品教我，虽然我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都可以好好享受，但间中都会有一些孤独的时候，会有一些想多了的时候，

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听过曾比特嘅派台作品《重建》，就系嗰份爱啦。一路行嚟嘅时候，边一个人你身边陪住你呢？对于他来说应该就是他太太了，所以就将这首歌送给他。他是 JNY Beats， 有他的新歌。 雨滴话你扶我，雨伞要你陪我，一霎眼变光。风都早已残破，弯曲小径行错，亦信我。内心需要你清楚，或许得你最认识我。半夜由你附和，陪我受最斜的斜坡。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星，荒郊野岭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避世的自由圣地。多荒诞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陪伴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捱破困境的勇气。低温给我怀抱，灰心听我投诉，只有你做到。山坡险要无数，中间失散情侣大半数。上天将我这孤独得车位派你做水泡，你自愿离弃大路陪我，就算领不为高。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星，荒郊野岭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离世的自由圣地。多荒诞世间，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陪伴，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捱过困境的勇气。山路中几多次跌低，残破帐篷挡不了冷风雨势。和你一辈子，谁又怕一身冷厉？荆棘太过多，伤口太过多，崎岖里更加感到我运气。分一半情郎，分一半泪与你做我落脚点，遭人储备。一起去借火，一起去借宿，漆黑里更加欣赏到幽美。怎么看财富，怎么看名气，灿烂满愿意，我只需看你。 听过 JMY Beats 的新歌，你是我捱过困境的勇气。所以在过去这一年都多谢我遇到所有人，不单止是你们陪伴了我，也都给我可以陪着你们。 你暗里若怯伏，我化做一线光，让你心安与向往。会见你神情开朗，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 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 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探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变错，伴你走总不会避开。 苦撑不破，谁失信谁离座，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然迷失过，再一起去向便清楚。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装载，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后台。Wherever you are， 前行不必感慨，风光刹那不在，去路有我的爱覆盖，当一起哪怕日子。 会上表示，今个月21号是中澳建交50周年纪念日。王英贤访华期间，王毅将同佢会谈，并举行新一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中方希望通过王英贤呢次访问，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确轨道并可持续发展。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之前表示，澳洲寻求与中国发展稳定关系，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合作，在必要的地方存有分歧，并从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交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40%左右。另外，覆盖南海北部的云带会在晚间逐渐移近广东沿岸。预测天晴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温度是15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和大家看看交通情况。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提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重复一次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提道有交通意外，而家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水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现在都比较车多，龙尾军营。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素屋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比较车多，排到星河名居。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德宝花园。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比

sorry， 讲返呢个圣诞歌，其实主要呢我哋而家听到嘅圣诞歌呢都系环绕住两个题材嘅。咁第一个就系宗教，第二呢就系同家庭有关系多少少。 系系，因为嗰陣时即系佢 Carol 本身，其实佢未有圣诞喺前面嘅时候，本身 Carol 即系众歌自己呢，系众歌啊 ，Carol， 唔系你个同事 Carol。 sorry， 咁佢其实嗰阵时有一啲嘅讲法就系佢系有一个特定嘅规格嘅，即系佢会有一啲有 verse 啦，即系我哋一般流行曲会讲嘅 verse 啦。另外亦都会有一个叫 burden 嘅一个部分。咁根据其实我查翻个理解 ，burden 其实你当一个好似 chorus 嘅位置，佢一个好 highlight 嘅一个段落，同埋通常 burden 呢一个部分喺首歌嘅结构里面咧，佢都系喺每一个 verse 之后就会再重复出现咁样样啦。咁所以个理解你可以当佢好似一个 chorus 咁样样。咁而即系众歌本身嘅结构系咁啦。咁佢里面除咗头先阿斌都有讲，就系喺宗教嗰度会有之外，其实有一啲喺即系你巡游嘅时候，啲人会唱啦。无论系喺围住教堂啊，喺街上面啦，甚至乎咧可能会有一啲晚宴、一啲 banquet 都会出现呢啲叫做众歌嘅东西嘅咁啊， 咁但系呢一啲晚宴上嘅众歌又同我哋每年圣诞节听到人哋报佳音嗰啲，应该又系唔同噶嘛？ 系啊，唔同噶，因为佢其实可以有唔同嘅时期分嘅，即系你如果要追溯翻众歌本身啦，未有同圣诞挂钩之前咧，喺中世纪已经开始有噶啦，即系十三世纪，咁啲人就话英式嘅众歌同法式嘅众歌可能系好相似嘅，咁佢哋嘅唱歌嘅方法即系好 musically 咧，就系一种单声部嘅一啲跳舞歌嚟嘅，系啦。咁跟住，但系去到十五世纪多啲之后咧，就系多声部噶啦，即系你听落去啲人声都已经哦，佢哋可能各自唱紧唔同嘅 melody line， 咁啊题材亦都多啲啦。除咗表达佢对宗教嘅虔诚啊之外，又会讲下啲社会问题啊，甚至乎有啲真系纯 drinking song 嘅啫，即系已经开始题材多样化咗啦。咁去到一路去到即系十九世纪，即系一八嘟嘟年嘅时候咧，佢就开始撇离开头先前面讲嘅嗰种中世纪嘅模式，开始独立起出嚟啦。咁有一个 turning point 令到众歌同呢个圣诞咧楞上一个好大嘅关系嘅，其中一个说法啦，因为即系都好耐年前，就系讲紧喺1928年嘅时候咧，有一本叫《The Oxford Book of Carols》，即系一本书啦，去讲关于呢啲系啦，关于阿 Carol 嘅咁啊。咁咧，咁呢本书，本 Oxford Book 里边咧，其实佢会有啲中世纪嘅颂歌，但同时佢又会摆咗一啲其他唔同国家嘅圣诞歌放咗落去，咁混埋咗喺呢一本书里边，咁所以令到后期啲人再讲 Carol 呢个字嘅时候，甚至乎佢广义地会连埋咗一啲圣诞歌咯，就因为呢本嘢里边佢 mix and match 咗好多唔同嘅嘢落去。 所以我哋其实有时听到一啲 Silent Night 啊，或者 Amazing Grace、Joy to the World 呢啲就系一啲同宗教信仰好有关系嘅题材啦。但系同时间又会有嗰啲Here Comes Santa Claus 啊，即系变咗会多系有啲圣诞气氛嘅题目喺入边嘅。 系啊，今日我拣咗第一首叫做我哋圣诞歌咧，其实佢真系出现喺即系写嗰位朋友咧，就叫 James Pierpont。咁佢1857年写嘅，咁呢一首歌咧，大家每年圣诞一定会听，叫做 Jingle Bell。咁但系 Jingle Bell， 我哋而家就 系 关圣诞事啊嘛。 系啊 ，Jingle Bell 佢最初出现咧，其实佢唔系叫 Jingle Bell， 亦都唔关圣诞事嘅。 哦， 佢当年嗰首歌嘅名咧叫做 One Horse Open Sleigh， 亦即系 Jingle Bell 里边其中一句歌词啦。咁佢系咩歌嚟嘅咧 ？Jingle Bell 本身佢系一首 Thanksgiving 嘅歌嚟嘅，即系感恩节。 而即系都系临近圣诞前嗰个感恩节系嘛？ 系啦，感恩节就系佢哋喺因为一啲地方嘅传统咧，去到 late autumn 即系秋天后期近冬天咧，佢哋会有一啲真系叫做用马去拉住一啲人坐喺上面嘅一种赛车啊。 哦， 系啦，就所以 One Horse Open Sleigh 即系佢就系讲紧呢一种比赛，佢形容紧嗰个场面，嗰啲比赛宴会啊，啲人点样去斗车啊，咁就真系有啲马去拉住嗰架好似雪橇嘅物体，咁所以呢首歌形容紧呢一样嘢嘅。 但是后来就唱下唱下，大家唱到街知巷闻的时候，他就将它变成跟这个圣诞节都有关系。 是啊，因为这首歌本身叫 One Horse Open Sleigh 太 hit 了，跟着有班小朋友在感恩节表演完之后，接着就隔了一排，接着去到圣诞节，这班小朋友就被人捉了，他又说再表演，即是讲到好像很邪恶。跟着他们就再表演，所以去到圣诞节你都会听到有人唱，因为其实他不是隔很远的。咁跟住，於是乎喺 One Horse Open Sleigh 推出之後兩年，咁頭先話1857年寫完推出咗啦，兩年之後其實1859年咧就已經用 Jingle Bell 呢一個名字就已經推出咗有聖誕嘅歌詞啊，甚至乎嗰、那個其實嗰啲 chord 同我哋而家聽都唔同嘅，當時可能複雜少少，而家再簡化咗。咁所以係咁、而呢件事已經完全唔關宗教事啦，已經你見到個內容係已經去到啲民間活動，然後演變變成聖誕歌。咁所以第一首俾大家聽，每年聖誕，如果你未聽，今年未聽嘅話，可能我哋就第一個播俾你聽，有呢首 Jingle Bell。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O'er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The bells on bobtail ring, they make our spirits bright. What fun it is to ride and sing a sleighing song tonight.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A day or two ago, I thought I'd take a ride, and soon Miss Fanny Bride was seated by my side. The horse was lean and lank, misfortune seemed his lot. He got into a drifted bank, and we got upset.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找那些图片，即是刚才讲的比赛，你可以 search 英文就是 Horse Drawn Sleigh Rides， 即是由马去拉动的一些那些比赛，讲到好像很 那些绿车，但 是由马去拉的。 是啦是啦，今天大家就你看到一些相片，你一望你就知道什么事了。那这个 Jingle Bell 的原本就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比较旧底一些的圣诞歌，好前期中世纪开始慢慢演变，怎样由宗教变到去圣诞气氛多一点，但是去到跟住呢一 part 讲呢一个咧，就系、我同阿斌都有，大家都有揾得到，就系讲关于去到四五十年代时候圣诞歌嘅状况， 流行曲啦，直头可以话系。 系啊， 咁啊，因为咧，其实诶、去到呢个四五十年代嘅时候咧，好多时候诶、一啲嘅。社會狀況當時咧，其實係經歷緊一個叫做金融嘅重災啊，或者可能係一個戰爭上嘅一啲擔憂啦。咁、所以咧，其實喺嗰個年代咧，聖誕節對於可能喺西方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因為好多時候佢哋都希望可以趁呢個年尾咁重要嘅日子可以見到自己嘅屋企人啊，咁所以咧，你會發現喺當時咧，其實有好多一啲嘅聖誕歌，就已經唔係再充滿住嗰種好似 Jingle Bell 咁歡樂嘅氣氛，或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咁歡樂嘅氣氛㗎啦，反而咧。 嗰陣時有一啲嘅作品係賣得非常好嘅，但係佢係一啲比較我哋會覺得係另類少少啦，jazz 少少嘅一啲作品嚟嘅。例如我想講嘅一首咧，就係叫做 White Christmas 啦。White Christmas 呢首作品咧，其實係講緊1942年嘅作品。咁啊，有一個叫做 Ivan Berlin 嘅人去寫嘅。我哋而家講起聖誕歌，可能會好多時候講 Mariah Carey 啊，或者係 Last Christmas 啊呢啲啦，會覺得呢一啲就係聖誕歌嘅代表作。但係其實計翻咧，原來呢個 White Christmas 咧，先係史上咧暢銷同個銷量係最好嘅一首聖誕作品嚟嘅。 係，佢甚至乎即係補充多少，佢呢個健士世界紀錄咧，佢銷量最高，佢唔係淨係聖誕單曲啊，而係真係純粹單曲，佢都係銷量最高咁樣。因為 Ivan Berlin 佢寫呢首歌嗰陣，佢嗰陣時都係即係為戲寫，因為嗰套 Holiday Inn 咧就係一套音樂電影，咁所以好多原創嘅歌曲喺裏面。咁當時Ivan Berlin 佢寫嘅時候咧，就係喺佢好掛住喺 New York 嘅屋企人啦。咁同埋佢寫嘅時候嘅，其實十幾年前佢個仔過身就係咁啱聖誕節，咁嗰個仔係三個禮拜到啫，嗰啲即係可能你當。即係長唔大，營養唔夠，各樣啦咁，即係好多好複雜嘅情緒，令到佢其實你聽落去嗰樣嘢冇我哋一路覺得聖誕歌咁繽紛嘅，咁但係偏偏就係佢寫起呢一首歌啦，咁跟住有一位好重要嘅朋友唱就係電影裏面嗰個都有份參與Bing Crosby 咧，咁佢個版本佢就唱咗之後咁啱就係、 是、大賣， 係啦，因為真係打仗嗰陣時就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咩同美國有關咧？就係、是、珍珠港啦。其实是珍珠港之后几个星期有这首歌出现，所以其实那个整个他们的军人的情绪同首歌连结了，因为 Ivan Berlin 他又很挂住家人，那你打仗那些人其实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也好，或者在战场上面他们有机会在电台各样东西听到首歌，亦都令他们、我都很挂住我家人，不是同那首歌 connect 了，所以那时直情是阿冰咧，即系而家阿冰讲到好似好熟添。 阿冰 Crosby 嚟嘅， 佢真系有被邀请去到一啲可能同啲军人咧去现场演绎呢首歌嘅。咁虽然佢自己本人就觉得首歌好似 set 咗啲咁，但系嗰段时间就系好令到佢哋成个国家嗰啲人，美国人啦，特别系好投入到嗰首歌里边啲情绪，讲家庭啊、小朋友啊咁。咁呢啲嘅 keywords 慢慢就变成咗圣诞歌好重要嘅元素，就由以前嘅宗教变成咗会讲有关头先讲嘅家庭啊，跟住慢慢会有圣诞老人啊、有啲圣诞鹿啊、童年回忆啊咁，嘅令到佢哋同圣诞歌 connect 咗咯。咁嗰阵时甚至乎40年代。或者30年代尾咧，其实圣诞都仲未叫做好商业嘅，因为喺佢哋嘅角度，啲商家我唔会为咗几日嘅嘢搞咁多嘢嘛。即系圣诞讲真，你平安夜、圣诞、Boxing Day 你当两三日，我为咗佢特别做一啲嘢，其实系好唔划算嘅。咁但系慢慢、White Christmas 红起咗，大家亦都关注咗呢个圣诞节啦，觉得有商机，再加上40年代、50年代左右，那个唱片业都出现，因为啲黑胶开始即叫流行啲啦嘛。系啦，咁变相佢就可以，大家都好想，我可以出一啲歌曲啊，然后有得卖嘅，咁喺圣诞节嗰度可以赚一水咁嗰类啦，咁所以大家都好想去做一啲圣诞歌，咁所以40、50年代嗰段时间特别劲嘅，咁但系打后 全 盛期啊，跟住又系睇啲统计都咁讲啊，但系去到后期好难就系因为佢已经变成咗一个传统啊。即係最多翻太經典啦，即係你翻唱會有，但係你有首新嘅聖誕歌，你已經唔夠經典嗰啲咁洗腦。我覺得個概念我哋好容易理解嘅，就係、是、財神到啊、迎春花。你後期其實譬如你早即係你過去呢十年，你好多唱片公司都會群星都會唱賀年歌㗎，但係其實你最終都係唔夠元祖嗰班勁，因為嗰個傳統已經中咗喺大家個腦度嘅時候，你好難後起之秀，你又好難打低傳統㗎嘛。你迎春花嗰啲 可能係嗰啲孖寶886都係唱翻一啲傳統，但係改編咗嘅一啲新年歌咁樣。 所以係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其實話係都一個幾另類，就係、是、你90年代嘅歌都能夠可以變到叫做聖誕歌 Top Ten 裏邊嘅歌，即係呢個係例外嘅咯。咁有人研究就因為佢成個 chord 嘅走法啊，成個氛圍都有一種懷舊嘅感覺，好貼近真係40、50年代打仗年代嗰啲寫出嚟嘅聖誕歌，所以令到啲人，咦？我聽落去我都覺得。 好似舊底嘢喎，咁所以可能你呢個唔係表面意識覺得㗎，可能潛意識或者點啦，啲人嘗試研究翻啦。咁所以係少有啲 Mariah Carey 嗰只係得啦，但係其實你一般如果最暢銷，頭先都講，好似而家要播嘅呢一首 White Christmas 咧，都係真係一啲懷舊舊底經典嘅聖誕歌，係大家每年都會聽。咁所以呢、這個就係我哋一路講緊嘅聖誕歌嘅一啲故仔。咁所以呢個部分最尾咧就梗係揀嚟呢一首好勁嘅 White Christmas 俾大家聽啊！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 merry and bright,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white.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据了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星期三前往北京述职，期间将获得领导人接见，预料星期六返港。今次是李家超今年7月1号出任特首以来首次到北京述职。政府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提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推动在社区由家庭医生团队及早预防和治疗慢性疾病，预计明年第二或者第三季推出。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表示，计划收费会参考以往经验，包括公私营医疗协作计划。他举例，如果市民现时未知自己有没有糖尿病风险，年龄45岁以上，体重过高，就可以透过共同治理计划得到跨团队跨专业服务， 除了家庭医生，亦都会有营养师、护士、物理治疗师等。基层医疗健康发展督导委员会召集人梁卓伟就表示，相信市民参与共同治理计划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和在公营医疗系统接受相同服务差价不会太大。教育局局长政治助理萧嘉仪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正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隔离。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萧嘉仪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并每日进行快测，最近没有外游记录，最近一次上班是上星期五。发言人又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副局长施俊辉都有每日进行新冠病毒快速测试，结果都是阴性。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晚间渐转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温度系15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意外影响到窝打路段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车龙排到去映月台。另外，荃青交汇处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荃湾路近丽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车龙就去到雅丽居，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邻街一段比较车多，排到创资中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比较车多，排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FM 94.8至96.9 我觉得罗宋汤就最好啦，大集会乜都有，酸酸甜甜又开胃啊！ 我觉得中式汤水好啲，就苹果雪梨汤啦，可以滋润大家嘅心田啊！天怡你觉得呢？ 我就觉得咩汤都好，最紧要就系饮晒佢，唔好浪费阿妈一番心机啊嘛！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冬至快乐！ 发明家之所以要发明，是为了分定是为了分顶？ 是爱呀哈利。 创科人员搞科研，是为了拯救地球，抑或统治地球？ 是爱呀，是爱呀。

feel that chill upon the air. There's smiling faces everywhere. It's such a wondrous affair. Show me the magic. I'll keep you warm this winter night. You bring a tree, I'll bring the lights. Now blanket my wood and white. And show me the magic. I've been waiting all year. Is that the sound of sleigh bells I hear? Wherever you may roam, I tell you, babe, you're never alone. The snow is silent in the streets. Let's choose love and hope for peace. Now make some room for your dreams. And show me the magic. I've been waiting all year. Is that the sound of sleigh bells I hear? Wherever you may roam, I tell you, babe, you're never alone. The snow is silent in the streets. Let's choose love and hope for peace. Now make some room for your dreams, yeah. Show me the magic. Show me the magic. Show me the candy canes on the tree. Santa's on his way, he's filled his sleigh with things, things for you and for me. It's that time of year when the world falls in love. Every song you hear seems to say, Merry Christmas. May your New Year dreams come true. And this song of mine, in three-quarter time, wishes you and yours the same thing too. Of year when the world falls in love, every song you hear seems to say, Merry Christmas, may your New Year dreams come true. And this song of mine, in three-quarter time, wishes you and yours the same thing too.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Decorations of red on a green Christmas tree won't be the same, dear, if you're not here with me. And snowflakes are falling, that's when those blue memories start calling. You'll be doing alright with your Christmas alive. And I have a blue, blue, blue Christmas. Oh,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smile. Yes, I'll have a blue. Ah, Christmas.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Let your heart be light. From now on, 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ke the Yuletide gay. Make the Yuletide gay. From now on,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Happy golden days of yore. Faithful friends who are dear to us, gather near to us once more. Through the years we all will be together, if the fates allow. Hang a shining star upon the highest bough, and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now. The fates allow. Hang a shining star upon the highest bough, and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now. Chestnuts roasting on an open fire, Jack Frost nipping at your nose, Yuletide carols being sung by a choir, and folks dressed up like Eskimos. Everybody knows a turkey and some mistletoe help to make the season bright. Tiny tots with their eyes all aglow will find it hard to sleep tonight. They know that Santa's on his way. He's loaded lots of toys and goodies on his sleigh. And every mother's child is gonna spy to see if reindeer really know how to fly. And so I'm offering this simple phrase to kids from 1 to 92. Although it's been said many times, many ways, Merry Christmas to you. Simple phrase to kids from 1 to 92. Although it's been said many times, many ways, Merry Christmas to you. I'd like to say to all of you everywhere that I hope you have a most happy, pleasant, and beautiful Christmas.